官民知世恶，愿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太子李承乾感觉到风声不对，近来父皇对四弟魏王李泰的封赏超过了自己，就连魏王府供奉的钱粮也比太子府高出许多。甭问呐、我这太子当不稳当啊，这不定哪天皇上一道圣旨就把我废了，我四弟就能取代自己呀、他不由得越想越生气，气从心头起，是恨自胆边生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我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？李承乾为了夺皇位，派人刺杀魏王李泰，结果人魏王李泰早有提防，没有成功。既然已经露了馅儿了，不谋反都不成了，干脆我夺皇位吧。李承乾联系众人进行造反，有他的叔叔汉莽李元昌，有大将侯君集，还有一些王公大臣都成了太子李承乾的死党了。他们一块聚众作乱，就在准备杀入西宫夺取皇位的时候，眼看这造反就成事实了，他们万万没想到齐王李佑先在齐州谋反了。这齐王李佑是唐太宗第五个儿子，不是长孙皇后所生，他怎么造反了呢？他被唐太宗任命为齐州都督，他是在他舅舅的撺掇下暗地里组织武装力量，在贞观十七年，也就公元643年发动叛乱。唐太宗大怒啊，怎么呢？这边太子不争气，那边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？你又不是皇后所生。太子命令徐茂公，就那李继李大将军，率九州兵马前往镇压。那还不胜啊，李继多能打呀，那是著名的军事家呀，到那把齐王李佑手下打了一个四散奔逃。李继重兵打击，李佑土崩瓦解，被人作为阶下囚抓着就送回京师了。很快唐太宗一纸诏书赐死吧，不让他活着了，造反怎么还能让活着呢？但是要把他斩首有点不忍，你自杀吧。在名誉上毕竟是皇室子弟嘛，与他一块被赐死的跟着李佑吃了这次造反的挂烙的有44个人，都被处以了死刑。这一来对太子李承乾是一个震动，心想得亏我没有提前起事啊，我再想想吧。他再犹豫犹豫，而齐王李佑的案子到此结束了吗？看着像结束了，实际呀、谁也没有料到其中有一个人咬住了李承乾的死党。这么一来暗中套着案子，李承乾手下也被人唐太宗抓起来，这么一拷问，把李承乾这造反事实也给端出来了。上一次要不是齐王佑那事儿啊，我们就先打到西宫先夺皇位了。可把唐太宗气坏了，这可是我跟皇后生的大儿子，你是嫡长子啊，你做了这么些年太子，难道你盼着我早死吗？派人严加审问吧，把李承乾这一党全抓住了。没想到刚有一个齐王造反，这又揪出太子要夺权。哎，唐太宗老泪纵横啊，命令自己的大舅子长孙无忌、近臣房玄龄连夜查询情况属实。唐太宗挥泪下诏书，宣布废太子李承乾为庶人。庶人，你就是一个普通百姓了， 你什么官职也没有，管你饭就不易了。囚禁于右领军所，汉王李元昌这跟自己是兄弟啊，赐死在家中。开国大将侯君集还有所有王公大臣，只要跟李承乾勾窜合谋的，一律开刀问斩。李承乾多冤呢、啊、这场还没有张扬开来的政变未遂而破产。李承乾这个祸乱被唐太宗平定之后，四皇子魏王李泰这地位显得就更突出了。李泰呢也更加积极的去奉承自己的父皇唐太宗。为什么？他想赶快把这太子的头衔戴上，这位置我要坐住了，这父亲一天比一天老了，这早早稳定他为好啊。这天他假惺惺的来见这唐太宗父皇，如果我有儿子，我死的时候一定杀了儿子传位给晋王。什么意思呀？就说这天下是父亲您给我的，我不能传给您的孙子，我不还有九弟呢吗？晋王李治啊，将来我有儿子我也不能给他，我临终前一定把位置传给我的兄弟，对得起父皇您，我们兄弟轮流做天下。唐太宗听了很高兴啊，当时在大臣们面前还夸了呢，看看我四儿李泰将是多么一个英明的未来之君呐、啊！看他现在胸怀宽阔，不计较天下与个人之得失，言说他若有百年之后一定会将地位传给他的九弟，这真是难得的帝王之才呀。唐太宗是信了，可是那些大臣褚遂良、长孙无忌听完都摇头，陛下您当真吗？魏王此话不足信呐、啊。他们都认为晋王李治更适合做太子，各说各的理由。哎呦，这魏王李泰一听长孙无忌这干嘛呀，你是李治的舅舅，你不也是我舅舅吗？我们妈是你妹子，你怎么偏向那个外甥啊？魏王听说长孙无忌这些有实权的大臣反对自己，他心里边又恨又紧张，暗自琢磨出一条计策来。他主动来找九弟李治来了。晋王一听是四哥来了，赶忙请进府中，有什么事啊？老九，你跟前者大哥叛逆的那位李元昌关系不错，那是咱们叔父，但是叔父已经伏法了，你没想到你跟他关系走得这么近不会受到牵连吗？啊，九王爷李治打小的时候就文质彬彬，这文质彬彬在这儿可不当褒义讲，有点贬义，这人有点懦弱啊，哆哆嗦，难道说父皇怀疑我了吗？那我怎么办呢？四哥，你这么办，和这李泰跟多关心兄弟一样，给他出了一大堆馊主意啊，反正是没少了吓唬这晋王李治。这李治愁眉苦脸，饭也不好好吃的，本来就瘦，这会儿更没肉了，脸色也难看。这天早朝，唐太宗李世民见着这九儿子了，嗯，怎么这几日来你变化这么大啊？随我到后宫来。散朝之后，把这儿子就叫自个儿那屋中问问怎么回事吧。没什么事儿，父皇。不对，知子莫如父啊，孩子，听到什么信儿了？你跟为父讲来。李治跪那儿哭了，父皇，您可千万别杀儿啊！这哪跟哪儿啊？唐太宗一听，谁说朕要杀你了？父皇，我跟叔父李元昌曾经有过往来，但是叛逆之事，九儿实在未曾参与，他已伏法，跟我无关，您可别杀了我呀！唐太宗一听。我没说要杀你啊，谁跟你讲的吧？皇上火了，一看父皇着急了，晋王被逼无奈，实话实说，我四哥跟我说的。啊，唐太宗一听心中暗想，好悬呐、啊！我怎么就没看出魏王李泰如此的阴险呢、啊、这什么手段呢、啊、你这不是把你九弟往疯的逼吗？哎呀， 过于阴险卑劣了。与此同时，太宗又想起那大儿子李承乾了，毕竟是他儿子呀。赐死之后，唐太宗多少日都能梦见这大儿子，能说没感情吗？打小就让他在8岁当太子，16、17岁掌管朝政，那真是一步一个脚印扶着他往前走的。虽然说谋反有罪是死罪不可饶恕，但是心里边也别扭，尤其让他难以忘怀的是李承乾临服刑之前托人转过来的几句话，托人带话给他的父皇：我贵为太子，何必要篡位啊？那么今日既要谋反，全因魏王所逼啊，都是我四弟给闹的，如若立他为太子，正合其奸计，他要当了太子，我死的就更冤了。唐太宗当时没在意，今天一看四儿子如此阴险，他联想起李承乾这段话来，别提多后悔了。唐太宗心灰意冷，思前想去，嗨，晋王李治要做继位人虽然是不理想，但也只有立他为太子了。那么些儿子呢，14个呢，就不能换换吗？这就是封建宗法家族嫡长制的限制，只有这3个儿子是嫡妻所生，那些偏妃们生的不能在继位人候选名单中啊。就这样，他倾向于把皇位传给晋王李治了。这一天，唐太宗登西夷殿，并退众人，独留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褚遂良几个人，要跟他们商量商量身后大事。老皇帝心情沉重啊，朕三子一弟行为如此啊，李元昌那是他兄弟，3个儿子也就这样的了，我感到唉，所剩时日也不久长啊。哟，大伙一听皇帝这么悲观，活着都没什么劲了，陛下何出此言呢？江山传给谁，朕心中实在是纷乱得很呐。唐太宗很少说这样的话，这跟这几位老臣一辈子了，他是无话不说了。看了看腰中的佩剑，恩崩皇苍啷一声拔剑在手，怎么呢？朕真想自刎在这殿中。哎呦，褚遂良蹭的一下扑过来，老头也不容易，够利索，就把唐太宗的手脖子给抓住了。陛下万万不可行此短见呐！大伙跪倒去劝呐，长孙无忌简直眼泪都快下来了。陛下有何打算，就直说吧。太子已故去，四子意欲谋反，阴险狡诈，但都是皇后所生。只有九子虽人性懦弱，但人品尚比他们二人强出许多，能不能让九子做太子啊？长孙无忌原先就对这老九印象不错，对这个外甥他很喜爱，陛下这又何必自尽呢？臣等以为九皇子当入正统，他当太子没问题。大伙一块点头，对对对，我们同意长孙大人的意见。好吧，如此说来，你们就替寡人准备诏书吧。有敢异议者，定斩不容啊！皇上下了决心了，诏书写好一传达，文武震惊啊！何止文武震惊啊，连那九王爷李治自己都没想到，他当了太子了，能说不高兴吗？庆贺了好几天呢。公元649年，唐太宗病逝，晋王李治即位，这就是唐朝的第3个皇帝唐高宗。唐高宗李治生性懦弱，但是当了皇帝，他也想作为一个有志有作为的君王，在对边疆战争的过程中显示出李治强硬的一面。有一年， 北方少数民族九姓突厥酋长，那位叫比利清啊，他不顾跟大唐朝多年的友好关系，率领十万大军侵犯大唐边境，是来势凶猛。一向懦弱的唐高宗断然下令啊，面对边关急报接二连三飞进京城，他态度坚决，要求组织人马火速救援，一定要把这个酋长比利清给打退了。唐高宗是龙颜大怒啊，心想难道你看我脾气好好欺负吗？派谁去啊？他派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带领着千军万马征讨边疆。薛仁贵率领唐朝大军日夜兼程，迅速抵达到天山脚下。比利清根本就没想到唐朝军队如此迅速，兵法云兵贵神速嘛，值钱就值钱的快上了，反过来倒让这比利清来了个措手不及，他连忙布阵对抗。比利清有自己的打算，我们轻车熟路，你是人生道远，我们以逸待劳，你是一路长途跋涉疲惫不堪，我杀你一个措手不及，杀着你的下马威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比利清选出几十名骁勇的军官上阵挑战。这几十名军官那都是突厥兵马中远近闻名的好汉，根本也没把唐军放在眼中，是耀武扬威，在阵前那叫嚣啊。这时候唐朝大将薛仁贵一身白袍，骑着白龙马单骑上前，大伙要拦着薛将军，您干嘛呀？白袍将薛仁贵摆了摆手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他们交锋的。纵马前行，来到阵前，他大喝这么一声，来将休得疯狂，待看本将军剑法如何。话音还没落呢，就见这位白袍将军摘弓搭箭，嗖嗖嗖连着射出三支来。所谓连着射，这是一箭刚出去，第二箭就跟着，第三箭顶着就出来，这得多快的手法，什么眼神，多大的准头啊！就听得啊的几声惨叫，扑通通，三员大将由得战马上就掉下来了，合着是箭无虚发呀。刚才他牵着马往前故意溜达这么两步，是为了射程在有效范围之内。薛仁贵三箭射倒三位啊，后边还有不服的往前冲，要跟他玩命。薛仁贵这次连箭都没用，空拽弓弦儿，跟射箭的姿势一样，嘎吱吱噔楞，就这一噔楞，这弓弦儿动静，那边啪掉下来四个，好嘛，惊弓之鸟，呜啦一下，突厥人马迅速后撤，这几十名军官跑的是最快的，疆场上死那仨都没人给收尸的。白袍将军薛仁贵是三箭定天山呐，当时把突厥人都吓傻了，说大唐朝真是藏龙卧虎啊，也不打哪来的一个白袍骑白马的白将军，人长得倍儿帅，剑法倍儿准，声音还倍儿高，嗓门倍儿冲，杀起人来倍儿狠，好嘛，越传越神，薛仁贵威震天山，吓得突厥人马好一番调整，几乎是溃不成军呢、啊。此后作战哪有敌人，薛仁贵就奔哪儿去，哪人多他奔哪儿，就一嗓子不想死的下马投降，呜啦，大伙就都跪下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这箭奔谁来啊，薛仁贵到哪儿哪儿的唐军就能获胜。后来干脆也甭多线作战了，就一线作战吧，就跟着薛仁贵得了，步步紧逼，连连取胜。突厥人马是越打越少，越少越跑啊。后面的士兵一看前面投降了，咱们赶快走吧，往回撤吧，飞速向大漠方向逃走。薛仁贵怎肯让他们远行啊？为什么？你回来大唐军马撤回去，他们掉头再杀回来呢，咱们老出兵也受不了，不肯放过他们，率领唐军是呼啸而去，紧追其后。有那么句话 叫兵败如山倒啊，这几仗下来招降了多少突厥人，跑了一部分突厥士兵，剩下这些位早已经没了魂了，这一败是仨鸭子跑，几鸭子你也跑不了啊，就连那酋长比利清也控制不住这如同潮水般溃败的军队，他也裹获在其中，呱呱撂着蹶子跑了。这真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，几天的时间把突厥就打散了。可怜那些突厥士兵，有的被杀，有的被俘，有的自相践踏，只见黄沙漫漫，遍地尸骨啊，断戟长矛，还有远处战马落荒的嘶鸣之声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一点也不假呀。当唐朝大军凯旋的时候，士兵们一路高歌，将军三箭定天山，战士长歌入汉关，这一番情景真是豪情冲天呐、这就是唐军中著名的军歌将军三箭定天山所依照的历史事实。这有这么一档事儿，薛仁贵凯旋，唐高宗李治高兴了那么几天，大家封赏，赐酒赐宴，之后他又开始烦了。怎么又烦了？这一段时间唐高宗心情就不顺畅，感情当了皇帝之后啊，这唐高宗有好些不如意的地方，一个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把持朝纲，他感觉自己好些事儿说了不算，以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上官仪这些老臣为代表的守旧派一直在禁锢着自己的言行，可又说不出什么来，人家是顾命大臣，所以唐高宗觉得有点别扭，自然他就把精力放在了后宫那些美女之中，尤其喜欢的是后宫无数粉黛。当皇帝的嘛，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很多，往往在政治上大事上没有什么作为的，都把那富裕精力放在后宫了。唐高宗李治也不假，他在当到第五年的时候，他觉得后宫中的女人们也都厌倦了，没有什么让自己动心的美色了，外边找找吧。这一天他要到感业寺去上香。感业寺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寺院，当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时候，曾经把自己的所有的后宫的美人把他们送到感业寺，一道圣旨下让他们落发为尼，在感业寺出家。那么高宗李治怎么想起奔感业寺来了呢？最近呢，他经常做梦，梦见他父亲的一位才人，这才人姓武，小字叫媚娘。一梦见武媚娘，唐高宗心里边就酸溜溜的，他记得自己还是做太子的时候经常能见着这武媚娘，在做太子之前他就对这武媚娘有印象，这个人容貌出众，对自己好像也颇为重意，眉目之间两个人早已情愫暗生。那么今天后宫这么些美人他都厌倦了，甭问呢，这位武才人也被放到感业寺，在那出家念佛去了，我到那儿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吧。就这样以降香为名，唐高宗来到了感业寺。这一降香可不要紧呐，引出来中国封建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读书尽管去读，读书没有禁区，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，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，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，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，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，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，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，我是钱文忠。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。

关云长， 醒目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唐高宗赶夜寺降香，以降香为借口，实际是找美人来了。找谁呀、啊？找自己少年时的初恋情人武媚娘。算是初恋吗？这个情感的本质应该属于初恋。他记得他父亲有一次闹病的时候，就在唐太宗床前给端茶送水的伺候的那位就是武媚娘了。那会儿李治还小呢，少年情怀最难忘却呀。他自己感觉的跟这武媚娘年龄相仿，差不离大，而且这四目相对有感觉。这有情之人有缘分的话，往往能一见生情，是不是一见钟情先放一边，最起码头一眼有好感。武媚娘当时一回头，李治正看着她，大概是出于对父亲的侍奉一种感谢，他对这武媚娘产生好感，多种因素吧。日后接着探病，他没少了来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，武媚娘比他大四岁。李治倒没把这个年龄界限放在心上，倒是这个伦理纲常让他很苦恼。为什么？你别看这武媚娘比唐太宗小25岁，但那是唐太宗的妃子啊。当时唐太宗很喜爱这武媚娘，对这个比自己小25岁的美人可以说极尽关爱，封她为才人，多次临幸她。那这论着辈分，这是母妃辈的呀。所以高宗李治当时在做太子之前就有这份苦恼，心里这个情感不能表达，只能借口到宫中来找找这媚娘，也不敢俩人一块待时间太长喽，怕风言风语的眉目传情吧。武媚娘心有感悟啊，这武媚娘祖籍山西文水，父亲是一个大商人，很有钱，因为自己才貌出众被选进宫中，应该说他很幸运。幸运的是能得到贞观之治的那位英明之君的宠爱，不幸的是巨大的年龄落差使得过早的面对青灯古佛。唐太宗那些上了年岁的妃子们40好几50多岁的出家就出家了，你说他年纪轻轻的够多么冤呢。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时候是58岁，武媚娘比他小25，您算算吧，这年纪正在青春时代，没有说到了万念俱灰的时候，可他跟大伙的命运一样，都进了感业寺，长发落下，身穿僧袍，一天吃素，这倒放一边，关键没事就在念经，守着佛，看着灯，这生活够多不孤寂呀。他也是在想念宫廷生活，早已厌倦了寺院，有时候晚上武媚娘睡不着觉，也经常想起那位李治王子。他听说了现在那位九王爷已经登基了，他是当今天子。武媚娘在想，有朝一日我要是能见着这位王子，当今陛下会不会还想起曾经看望我的那种眼神，我想他心里边一定会喜欢我的。阿弥陀佛，他没事就祷告，大概是感动了神灵了。这一天武媚娘正在那念着经呢，突然主持尼姑前来相请，媚娘，陛下 要见你啊。武媚娘当时眼泪就下来了，她定睛仔细又看了看那佛像，难道真是佛祖保佑吗？急急忙忙跟着这老尼姑就来见这唐高宗来了。正赶上高宗上香，一打听谁敢瞒着这个呀，把武媚娘领来，两人这么一见面，这各种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，太复杂了。武媚娘长得是天生丽质，唐高宗正好是厌倦后宫，头几年他怎么没想起这武媚娘呢？都当了五年皇帝，这才有功夫来，那不后宫粉黛太多了吗？现在阅尽春华都觉无有颜色，好像眼中只有这武媚娘是最好的。思念往往能使一个不完美的事物变得完美，今天就印证在唐高宗跟武媚娘身上。武媚娘目光哀怨，似哭而又不曾落泪，虽未落泪，目光中秋波闪动，无限的一种冤苦的感觉尽在不言之中，看得这唐高宗是怦然心动啊。唐高宗好像突然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啊，那个时候我就喜欢武媚娘嘛，我说这么些年来我怎么总觉得后宫之中缺了些什么呢？原来就是缺少媚娘这样的人呐。两个百感交集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，旁边那老尼姑明白极了，偷偷的一使眼色，几位又那念佛去了。武媚娘扑到了皇帝的怀中，唐高宗终于大大方方的把少年时的真爱是搂在怀里，两个人不知不觉都落了泪了，哭了一抱。怎么办呢？陛下能不能把妾身带回宫中？我能不能一生陪王伴驾呀？哎呀，这个嘛，这唐高宗是一向懦弱呀，这会儿他更为难了。你是先皇的妃子，我怎么好把你直接接回宫中呢？啊，不妥不妥，我再想想吧。他要再想想，有什么可想的？陛下是一国之君，您说的话就是法律，天命谁敢违啊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长孙大人那儿，我回来跟舅舅再商量吧。他倒真听话。武媚娘好一番鼓励，妾身就等候陛下您一句话了，望陛下早日定夺，不能逼得太急了。你毕竟今天头一面，这么些年没见着，一见面你要不带回去，我怎么着？那也太没身份了，不是吗？现在武媚娘用的是软中之硬，情感的威力。临走的时候，施礼已毕，转身退出，她深情的又望了一眼唐高宗，这一眼就注定了她必然要回到长安城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眼太会看了，看得太管作用了。这一眼看着唐高宗打这儿起离开感业寺，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没吃过一顿香甜的饭，他一直在想着武媚娘这件事儿。应该说这情感的累积，思念的堆积，使一个人变得会无所顾忌，无所畏惧。唐高宗虽懦弱，也想在这件问题上自己做一回主。怎么呢？国家大事我都听你们这些顾命大臣的，我作为一国之君，喜欢哪个女人，难道还要需要你们指手画脚、品头论足、横加拦阻，我不得自主吗？他这倔劲还真上来了。就这样就跟皇后要商量商量。怎么跟皇后商量？后宫之主是皇后啊，你从形式上哪怕是走这么一个过场，也得征得皇后的同意，何况这皇后还是大家闺秀，跟她来说尊敬大于两人的情感吧。唐高宗对这皇后很尊敬，但是不宠爱。为什么呢？大概这皇后言行举止太正统了吧，母仪天下嘛。皇后娘姓王， 这王皇后既然能坐到皇后的位置上，一定是十分优秀的。无论她的家庭出身，她的个人的才学品德，她的外貌，那都得是首屈一指的。可往往中国封建史上后宫里的皇后都不得皇帝的宠爱，为什么？大概是有一种架子给端着吧。这皇后是母仪天下，天下女性的楷模，那说话言谈举止过于的正统，而皇帝呢，喜欢在大臣公开的场合庆典环境里边，皇后是这个样子，私下里她也是正常人，恨不能放下架子除去便杀。可这王皇后大概这点做得不大好吧，使得自己的宠爱被别人夺走。唐高宗继位都五年了，这五年一直也没宠爱过这王皇后，宠爱谁了呢？除了后宫无尽的粉黛美色之外，他比较专注的是那薛淑妃，宠爱薛妃呀。有了薛妃日夜相伴，皇后那儿他就不去了，到日子应该打一照面了，给大伙看看，到皇后那屋坐一坐，一般都赶中午。唐高宗还没午睡的习惯，到那吃完午饭就走啊。王皇后也不好生拉硬拽，你看不能有失身份吗？非把皇帝靠那儿留就住这儿，这让宫娥才女太监们听着这也不好听啊。所以王皇后把所有的怨恨都记在了薛淑妃的头上。作为一个女人，作为一个妻子，她情感是寂寞的，她也会有一份嫉妒，所以对着薛淑妃她仇大了，但是还没有抓到什么把柄，毕竟皇帝宠爱薛淑妃。现在薛淑妃好像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，唐高宗对后宫已经厌倦了，皇后那儿她依旧不来，薛淑妃那儿她也很少去，最近一个劲儿奔庙里去，你这多新鲜呢。王皇后不知道他奔哪儿啊，赶夜寺找谁去？感情惦记的是那位武才人呢。皇后探听来消息了，不动声色。唐高宗打定主意要把武媚娘请回宫中来，要跟皇后打个招呼，皇后不反对，朝臣们就无法插手自己的家事啊。最起码这个消息先把它封锁起来，继承事实之后已经是我的宠妃了，我也给她名分给她头衔了，你们再说什么我也不听了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所以跟王皇后两口子这么一说，王皇后出奇的大方答应了。陛下，打刚才您一来，臣妾就看着您欲言又止，好像有什么为难，这些事情何须如此的腼腆呢？您乃一国之君，喜欢谁就让谁到跟前侍奉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陛下如果抹不开张这个嘴的话，那妾替你去说这句话好了。哎呀，可把唐高宗高兴坏，感动得好像哭了啊，这哪是皇后啊，这简直是母后啊，好吗？他觉得这位太伟大了，那这话由皇后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就这样，王皇后以自己的身份下了一道懿旨，把这武媚娘由打感业寺召进了宫中。就在王皇后打定主意做了这番表态之后，唐高宗当夜就住在王皇后这儿了，以示感谢吧。武媚娘顺利地回到宫中，这仅仅是她告别青灯古佛迈出来的第一步。她知足吗？她怎么会知足啊？她不是留恋后宫繁华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在她心里有一种志向，确切讲来是不可告人的，是外人无法理解的叛逆的志向。她要在一个男人的社会中夺得跟男人一样的权利，她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，而不是交给任何人，甭管是皇帝还是他的父母还是朝中的每一位托孤大臣。 现在他就要先掌管自己的命运，一步一步来呀。武媚娘进得宫中，很快就得到了唐高宗的宠幸，封为昭仪，从此有人称之为武昭仪。那么王皇后怎么突然对这位武媚娘这么开阔胸襟，一点不生嫉妒啊？她是为了报复那薛淑妃呀。前者你薛淑妃从我手里夺走了皇帝，今天我也让你知道知道闺房寂寞失去恩宠的滋味。王皇后报复薛淑妃，给了武媚娘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呀。武媚娘当上了昭仪，她一点也不知足，下一步她知道真正的敌人还存在着，就是王皇后跟薛淑妃。要想在男人社会中有自己的身份，首先先得成为女界精英啊，也就是说这皇后应该我来当啊。但是要想当皇后谈何容易，现在这位王皇后没错啊，无故把皇后给罢免喽，随意的替换，这也跟大臣们跟天下没法交代呀。武媚娘在等待时机，她先是帮着这王皇后对付着萧淑妃，说这萧淑妃自打失宠之后，在后宫里，在自己那宫室中，她瞎祷告，是祷告对唐高宗对皇帝不利的那些话，什么病啊什么死了的都从他那话里边能听出来，有太监宫女作证，实际都是他们花钱买好的。萧淑妃多冤呢，稀里糊涂的就被下了监牢了，打入冷宫啊，听候发落。毕竟当年有那一段恩情，唐高宗还没忍心直接赐死，先让他反省反省吧。搞垮了萧淑妃，就剩了王皇后了，这王皇后怎么办呢？武昭仪真是夜不成寐啊，一方面她要尽情欢笑施展魅力，极尽所能勾引皇帝，也不容易，她比皇帝大四岁，在封建年月这皇帝宠爱的美人很少有比自己大的，越年轻越好。这位唐高宗李治现在能够不顾三千粉黛及专宠于武媚娘一身，足见武则天的美貌跟她的心智，这不仅仅凭的是外表，更主要的是智慧啊。历史的发展后来证明，武则天给唐高宗李治生了四个儿子俩闺女，您想这皇帝几乎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他了，才会产生出这么多的龙子龙孙，那别人他根本就不搭理了。而武则天恰恰比这皇帝还大四岁，大概他是把握住了唐高宗李治那颗脆弱的心。怎么把握的，那只有当事人能知道呢。也许这李治多多少少有点恋母情节吧，反正对着武媚娘是言听计从啊。武媚娘要想扳倒皇后，表面上又不能让人看出来，还和以往一样，皇帝上班早朝的时候他就去找皇后，到那儿施大礼，一会儿叫皇后一会儿叫姐姐的，不知道怎么称呼好了，也甭问大小，反正身份有尊卑之分呐。没事儿，他陪着王皇后逛逛花园，做做女工，姐俩一高兴还做点小菜，和武媚娘把这皇后伺候得倍儿高兴，真拿她当亲姐妹一样。有时候还真就到这武媚娘的住处来看看这位昭仪妹妹。这一年武媚娘成功的给唐高宗生了一个女儿，这是他们爱情第一个结晶。唐高宗因为宠爱武媚娘，所以就特别喜爱这个女儿，白白胖胖这小丫头长得特别的漂亮，越看越像这武媚娘，这大了也是美人呢，自己的骨肉武媚娘能不疼爱吗？因为生的是女儿，王皇后也没有以往那么嫉妒，为什么这要生的是儿子，那就有将来继位的问题了，现在生了一个龙女，这也是可喜可贺呀， 王皇后也经常到武媚娘这来看这孩子。王皇后为什么这么喜欢孩子？自己不会生一个吗？她自己还真生不了，唐高宗就不搭理她，多年没有子嗣。到了这个年龄，对孩子她特别的感兴趣，抱在怀中，一会儿亲这么一口，一会儿吻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啊。她这么喜欢这个小女孩，站在一旁边陪笑的武媚娘突然间心生一计，眉头一皱，这个想法一出来，她就感觉心头像被锥子扎了这么一下一样，好难受啊。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件事儿过去后，武媚娘一直没休息好，这几天来反反复复就在想这个主意，没有替换的任何方案了。要想扳倒王皇后，非如此不可。因为王皇后这个人做事太完整，太完美了，她没有任何缺点可以被自己攻击，而只有这样的一个计策才能让她身败名裂。你所有的攻击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接近完人的皇后来说，都不足以让她丢掉皇后的身份，唯有如此才可以让她身败名裂。武媚娘下定狠心了，清晨起来，她把自己的女儿抱在怀中，看了看，亲了亲，喂了喂奶，然后把她哄着了，转身武媚娘走了。她干嘛去了？躲起来了，好像是带着宫女去那后花园散散心，转一转，实际这是掩人耳目。因为这段时间她的观察，每天王皇后都会到她的住处来，是看她吗？不是，是来看女儿来。这个规律武媚娘已经摸准了，所以她故意不在现场，是为了摘除所有人的怀疑，明躲暗藏。果不其然，吃完早饭，王皇后如期而至啊，跟每天一样兴高采烈到这儿来，把这小公主抱在怀里，没法表达自己的喜爱，除了娇哄就是亲吻呐。也高兴够了，也把孩子放那儿，小被儿给盖上，吩咐手下人你们都看好啊。王皇后走了，手下人呢有别的差事，送走了皇后，各自忙着，这个有洗的，那边有涮的，这边有做饭的，那忙活着呢。抓这个空闲，武媚娘急忙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一看所有的手下人都没注意，现在屋中绝无外人，她就扑奔了床旁，打开了包裹，看了看自己的女儿，好可爱的孩子呀，那白白嫩嫩的小手小脚，好像在她睡着了也没有完全停止蹬踹，手指头偶尔微微一下颤动，武媚娘就觉得心头的肉也随之而抖动。不能等她醒过来，看来这一辈子也听不见自己的女儿叫她一声妈了，不能再耽搁了，这一会儿有人要是走进来，可就错过了良机。下决心，下决心，咬咬牙，不能再犹豫了。这位母亲违背了人类的天性，含着泪水，伤心万分，又被迫无奈地咬紧了牙关，把两只曾经妩媚的双手温柔的爱抚，化成了一对魔爪，向着自己亲生骨肉的脖项上掐来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我是李玉刚， 落下的水滴， 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

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心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姐其中问， 扔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王熙凤告别了老尼姑，又来到铁槛寺照看一眼，一看没什么事儿，只是宝珠要守灵不敢回府，就叫贾珍派几个婆子给他作伴，其他人回城了。凤姐回到府中暗自高兴，这次挣了3000两银子，哪知没过几天静虚来到府上大哭啊，说凤姐呀，我们害了2条人命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那个李守备迫于权势，听了顶头上司知府云光的话，忍气吞声罢了婚事，收了退回的定礼。那个张老财爱势力贪钱财，可却养了一个知义重情的女儿。小姐闻听父亲退了婚，便一根麻绳悄悄自尽了。守备之子闻听金戈自尽，也随后投河而亡，殉了情。这张李两家落个人财两空，王衙内也白欢喜了。静修这么一说，王熙凤也觉得不是滋味。可甭管怎么说，3000两银子到手了。这王熙凤啊，从来不闲着，忙完了宁国府的事儿，又忙荣国府的事儿。这一天正是荣府二老爷贾政的生辰寿日，宁荣二府的人都齐来庆贺，设宴唱戏，热闹非常。大家正高兴呢，忽然守门的人匆忙进来到席前禀报，禀老爷，有六宫都太监夏总管来降职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可把贾赦、贾政等人吓坏了。什么？皇上来旨意了？急忙告诉戏也别唱了，酒宴快撤掉，排摆香案，大闪一门。这哥俩换好了朝服，跪阶升职。只见六宫都太监下手中骑马而至，前后左右许多太监跟随。这个夏总管并没有身背圣旨，而是来到台阶前下了马，走到厅上，脸朝南一站，高声宣道：奉特旨宣贾政立刻入朝，在临静殿觐见。说完连茶都没喝，又骑马匆匆地走。贾政忐忑不安呐，心想什么事这么急呀、啊，临静殿觐见，我到皇宫去是吉是凶呢？家里人更是着急，贾母也得了信儿了，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要小心，有事儿快给家里送信。贾赦、贾政走了， 贾母全家人坐在大厅等候，不断地派人骑快马打听消息，足有两个多时辰，也就是四个小时的功夫，也没消息。这阵儿，贾母心神不安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纨、凤姐儿、迎春姐妹以及薛姨妈都在这儿呢，都等着听消息啊。大家正在着急，突然腾腾腾一阵脚步声，荣府总管赖大回来了，带着三四个家人气喘吁吁地跑进义门，到里边上前请安，启禀老太君，我们奉了老爷之命，叫太君领着太太们进宫谢恩。贾母的心腾腾直跳啊，谢恩，赖大呀，谢什么恩呐、你都说清楚啊。启禀老太君，小的们只在临近门外头伺候，里边的消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。后来还是夏公公出来道喜，说我们家大小姐晋封为凤嫂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。哎呀，我们乐坏了，可不知道信准不准呢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老爷出来也是这么说的，老爷现在又往东宫去了，请老太君带着太太们进宫谢恩。贾母听到这儿才心神安定，脸上也有了笑容啊，元春加封贤德妃了，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这可是祖宗恩德呀。好啊，快赶紧收拾收拾，换朝服进宫去。于是众人按各自品级盛装起来，随后贾母带领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一共四乘大轿进宫，贾赦、贾珍带着贾蓉、贾强等着呢，看见贾母大轿来了，也在旁边伺候着。此时宁荣两府上下里外人人欢欣鼓舞，个个都有得意之色，到处人声鼎沸，喜气洋洋。别看这么热闹，也有高兴不起来的，谁呀？就是贾宝玉。自从那天从铁槛寺回到家中之后，一直不高兴。为什么呢？有两个缘故。第一，想念回家奔丧的林黛玉，林妹妹。前一阵因为办丧事啊，忙乱顾不得了，等静下来，觉得自己也没有说话人，觉得寂寞无聊。第二，就是为了他的好友秦钟。前文咱们说过，那静修老尼又贪又坏，对下边的尼姑很苛刻，又管得严。他看智能跟宝玉、秦钟几个男孩子在一起厮闹，就狠狠地打了智能一顿。他都不是说呀，男女有别一块嬉笑如何如之何，而是一种报复。报复智能什么呢？那年智能不是到荣国府和惜春在一块玩吗？周瑞媳妇送宫花的时候，无意中和惜春谈到了贾府给庙里拨了月例香供银子，问智能你们分了没分。智能摇摇头说没分，回去他就问他师父了，捅了他的肺管子，因为师父贪了这笔钱，他就恨死智能，这次找茬打他。智能待不下去了，又不敢进贾府，侯门深似海呀，一个尼姑你到贾府干什么呢？能留你吗？他就去找秦钟，没想到秦钟父亲封建的厉害，不许智能进门，因为秦钟又小，智能是个女孩。秦钟去找的父亲，叫他父亲打了一顿，自己也气得老病复发，没有几天就病故了，剩下一个小秦钟孤苦伶仃，又思父又想姐姐，家里有困难又惦念智能，等把他父亲发送了，自己也挣扎不住病倒了，而且一病就起不来了。为这些事儿， 宝玉心里堵得慌，所以近几天府里的喜事儿一点儿也没给他带来兴趣。什么元春进封、贾母进宫谢恩、亲朋如何庆贺、梁府又怎么热闹，在他看来都似有似无，毫不在意。一阵阵若有所失的样子，别人说他又发呆了，犯病了。这一天忽听有人来报说，扬州姑老爷夜已迁入苏州祖坟，丧事全办完了，明天贾琏和林黛玉就北上到家了，一路平安。宝玉一听这才笑逐颜开。家人还报贾老爷贾雨村也跟着一路进京，这又怎么当事儿啊？怎么贾雨村和贾琏又弄到一起了呢？原来贾雨村在金陵审完了薛蟠一案，深得薛蟠舅舅经营节度使王子腾欢心。是啊，薛蟠贪了人命官司，贾雨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案子给结了，现在薛蟠住在荣国府，你说他能不报恩吗？就上殿保本，找贾雨村进京补京圈，所以贾雨村到苏州林老爷的葬礼上见到贾琏之后，就兄弟相称，一路进京。黛玉虽然是贾雨村的学生，可是对他所作所为不敢恭维。就这样来到京城，宝玉好不容易盼到了第二天中午有人来报梁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。宝玉急忙跑出去一看，黛玉两三个月没见，越发出落得超凡脱俗了。二人见面悲喜交加，大哭一场。黛玉擦擦眼泪说，行啦，我的哥哥，我给你带了好多书。就这样有人给打扫卧室，安置器具，要把一些纸笔等物分别给宝钗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宝玉等。这时候宝玉把北静王赠给他的那一串珠子取下来转赠给黛玉。黛玉看了看，哎，你这珠子是哪儿的？这是北静王给我的，北静王说了这是皇上送给他的念珠，他转赠给黛玉。哪知黛玉却说，什么臭男人拿过的，我不要。说着顺手啪扔一边去了。宝玉急忙这可捡起来戴在自己的手腕上。再说贾琏回府见过众人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凤姐虽然挺忙，再忙丈夫贾琏远路归来，心里高兴少不得抽空接待谈谈。常言说小别赛新婚，此时房中没有外人，凤姐故意的开玩笑，小姐元春如今当了贵妃了，你呀就成了国舅爷了，国舅爷大喜呀，你一路风尘辛苦，昨天我听报马来报说今儿个大驾归府，略备水酒一杯给国舅老爷迎风洗尘，不知肯赐光赏脸否？贾琏也乐了，岂敢岂敢，多谢多谢。就在这阵儿，平儿和丫鬟都进来拜见，又献上茶。贾琏说，家里事儿多亏凤姐你操劳啊。嘿，可别这么说了，凤姐儿见着丈夫诉起苦来，我哪照顾得了哦，干不了，不认得几个字儿，见识又浅，嘴又笨，心肠又直，人家给个棒槌我就当真认，心又软，搁不住人家两句好话，又没经过什么大事，胆子又小。你说王熙凤这嘴多会讲啊，他胆儿还小啊，三千两银子自己密下了，他两条人命他都不得害怕，还说自己胆儿小呢。接着他又数了开了，太太那边有些不自在呀，就吓得我连觉也睡不着，我辞了几回 太太又不让，反倒说我图清闲贪享受，不肯习学，真不知我是捏着一把汗呢，一句呀也不敢多说，一步也不敢多迈。你是知道咱们府里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位是好缠的，错一点儿，他们就拿人打趣儿；偏一点儿，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，什么坐山观虎斗的，借刀杀人，眼风吹火，站杆二的，有的油瓶倒了都不服，哼，都是全套的武艺。更可笑的是，那边府里忽然荣儿媳妇可卿死了，甄大哥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讨情，非让我帮他几天，我是左五右六的推辞，可是太太就是不依，只得从命，结果让我闹个人仰马翻，得罪了不少人，恐怕甄大哥还在抱怨后悔呢。你明儿个见了他，把我说话办事儿不周之处好歹的解释解释，就说我年轻没见过世面，谁叫大爷错派了他呢。就在这阵儿，外边有人说话，平儿赶紧出去，王熙凤听见了，冲着外边问了一声，谁呀？平儿赶紧进来回话，哦，是姨太太打发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，我已经啊把她打发回去了。贾琏一听笑了，刚才我去瞧薛姨妈，和一个年轻小媳妇儿撞了个对面，这个小媳妇儿长得好漂亮，眉心有一颗朱砂红痣，谁知就是薛蟠那个大傻子上京来买的那个小丫头名叫香菱，嘿，竟给薛大傻子做了房里人，开了脸儿。这一开脸儿，越发出了的标志了，薛大傻子真真的辱没了他呀。凤姐一听不高兴了，哎，你往苏州走了一趟也该见些世面了，还是这么眼馋肚子饱，你要喜欢那丫头啊不算什么，我拿瓶儿把她换来，你说怎么样。叫我说呀，那薛大傻子也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这一年的光景也不知道纠缠姨妈闹了多少回，总算把香菱弄到手了。薛姨妈看见香菱模样好，这还其次，这孩子为人行事又与别的女孩子不同，温柔安静，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她比不上，故此还摆酒请客，费了不少事儿，名正言顺的给她收了做妾。谁知过了没半个月，薛大傻子拿他也看得如同马鹏峰一样的习以为常了，哎，真是怪可惜的。王熙凤话还没说完，二门上小厮传报说老爷在大书房里等二少爷呢，叫你快去。贾琏一听急忙归整衣服，叫熙凤你等我，转身他走了。贾琏一走，王熙凤忙问平儿，哎，方才姨妈有什么事儿啊？打发香菱来。平儿笑了，嗨，哪来的香菱，我是借她撒个谎。那是谁来了？是来旺嫂子，她给你送利钱来了。嗨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这阵儿二爷在家，她送钱来了，幸亏我出去把她挡住，不然他要进来说这笔钱，倘若二爷问你这是什么利钱，你可不好瞒呐。咱们二爷的脾气，油锅里的钱都要捡出来花，要看见你有踢几钱儿，他还不定怎么花呢。所以我赶紧接了过来，叫我说了他两句，谁知偏巧你听见了，我就撒谎说香菱来了。凤姐一听笑了，我说的嘛，姨妈知道你二爷回来，绝不能打发个房里人儿到这儿来，原来是你这个小蹄子捣鬼呀。就在这阵儿，贾琏进来了。凤姐 急忙就摆上酒饭，夫妻对坐。凤姐挺能喝，却不敢任性，只是陪着丈夫贾琏。就在这阵儿，贾琏的乳母赵妈进来了。凤姐贾琏急忙站起来让她喝酒，上炕上坐，赵妈不肯。平儿便在炕沿下放了一高一矮两个凳子，赵妈便坐在了矮凳上，贾琏从桌上捡了两盘菜放在高凳上让赵嬷嬷吃。凤姐说，妈妈嚼不动，别硌了牙。平儿，早上起来我说有一碗火腿炖肘子挺烂乎，正好给妈妈吃，赶紧叫他们热了。平儿答应一声转身走了。凤姐又满脸带笑，妈妈，你尝一尝你儿子从江苏无锡惠山带来的惠泉酒好不好，你喝。我喝着呢，少奶奶你也喝一杯，怕什么，只要不过量就是。我这会子来呀，不为喝酒，是有件正经事求少奶奶。我老了，有今儿个没明儿个，恳请少奶奶照看我那两个儿子。说到这儿，他看看贾琏，哎，我的这个小爷儿哎，我从小奶他这么大，有事跟他说了，他嘴里答应的好好的，过后啊就忘到脑后去了。你说眼下咱们府从天上掉下来大喜事儿，出了个贵妃，正在修房子盖屋子，那地方不用人呐，所以呀，我来求少奶奶。哎，单看我们爷只怕我还得饿死呢，你呀给我帮帮忙。凤姐笑了，妈妈你放心吧，你的两个儿子都交给我，早晚给他个好差事儿。哎，有少奶奶做主，我就没得愁的了。贾琏听了赵妈这几句话不好意思了，哎，快盛饭吃饭，我还要到甄大爷那边议事呢。凤姐说，是，别误了正事儿。才刚老爷叫你什么事儿啊？贾琏说，就是为了贵妃省亲的事儿。哟，元春要回来呀，这事儿准了吗？虽不十分准，也有个八九。哎呀，这可是皇上隆恩呐。听书啊看戏呀、啊、古时候还没这样的事儿呢。赵嬷嬷不明白，忙问，哦，省亲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？贾琏说，这是皇上体贴后宫的宫女，入宫的宫女嫔妃进宫之后再也不许回家，家中父母思念女儿，思念治病，甚至于死亡，可是宫中禁律，不许这些人省亲。这次皇上传下旨意，允许嫔妃回家和娘家人团圆。赵嬷嬷闻听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是这么回事啊，那咱们家准备迎接大小姐了。贾琏说，那用说呀，要不然这会儿怎么这么忙呢？西凤说，哟，果真这样，那我可要见大世面了。听老太太说呀，当初太祖皇帝访顺帝南巡下江南的故事真比一部书还热闹呢，可惜我小没